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您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么有膝关节疾病的老年人呢，真的是非常多哈。俗话说是人老腿先老，那么膝关节呢又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关节了啊，可以说除了睡觉啊，只要你站在那儿，平时的活动啊等等，都要受到这个膝关节的这个支撑啊，它给力才够才行。但是现在呢，很多老年人呢都会出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如何保养这个膝关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正像你说的，这个膝关节啊，是我们人体关节里边最大的关节。 嗯， 那自从我们这个人类从猿进化到这个人以后啊，这个我们执行站立，不管是劳动还是生活还是休息运动，你看我们都离不开膝关节。 嗯， 那这个像你刚才说的人老腿先老，通常来说一种情况下我们是由于这个老化退行性的病变，那么还有一种呢，很多这个中青年啊，你看40岁50岁，诶，这个膝关节就不行了。很多这个女性，尤其现在我们有些她这个体重啊超标，就是她身体负重的这个重量超过了膝关节正常承受重量的那个承受力，这样呢它也是一种长期的慢性这个损伤，这样呢就导致我们这个膝关节这个损伤呢它比较这个严重。 嗯，那一般这个膝关节啊发生一些疼痛，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就是对于大多数这个膝关节疼痛呢，它属于这个轻度和中度，少数的它才是到这个重度。你像这个剧痛的或者不痛的，这是比较少见。通常情况下，这个疼痛它是什么感觉呢？它是那种木木的钝痛。或者感觉有一种这种沉重感，这个酸胀感，或者说感觉老是那里犯困，好像那里有胶水一样，有这种我们说这个有这个预制感，那么活动起来呢很不舒服。所谓这个重度的或者剧痛的人啊，就是有些人真的是晚上睡觉他都疼能疼醒，或者持续几天或者很快就消失。那么少数的人呢，它是这个持续性的这个疼痛，或者在做某一个动作的时候，它这个疼痛，这个疼痛这个特点呢，通常你看跟咱们生活这个气温，你像比如说现在是冬季，这个或者天阴或者下雨或者潮湿，这些都有关，有时候还有跟我们的环境甚至跟我们这个情绪都有关。一般的情况下，它是这个秋冬加重。那么天气变换的时候加重，疼痛这个部位呢，就位于哪里呢？位于这个髌骨之间或者这个股骨髁周围，以及这个膝关节这个我们说这个内侧啊，这个朝腿的这一面，膝关节这个外侧呀或者后侧，一般这个疼痛这个不是很多见的。而且这个两处或者两处以上这个疼痛或者疼痛的这个部位，他这个不定，经常也是有时候你就具体叫他说哪一块痛，很多人他是说的这个不是那个很清楚，是吧？再有呢，就是我说一下这个活动痛啊，你像这个膝关节如果处于某一种静止这个体位比较时间长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那坐的时间长了，或者我们去看电影去了，或者我们看电视，或者我们一种腿的这个姿势 静止在那儿，持续了一段时间。哎，我们要换一个体位，我们要动，比如说我要站起来。刚一开始这个变换体位的时候呢，它就疼痛。哎，活动一会儿以后呢，哎，它就有减轻了。再就是，我们身上有这个背负这个重东西的时候，和这个活动这个时间这个多的时候，这个痛胀情况下它会加重，是吧？还有一种我们就称为这个负重痛。所谓负重痛，就是由于这个加重了膝关节这个负荷而引起这个膝关节痛。生活中你看我们上下楼或者上下坡的时候，或者从这个坐的这个姿势或者蹲的这个姿势起来的时候呢，疼痛。有些妇女你看拉孩子或者说提着这个重物，她这个膝关节痛。那你像生活中游泳啊骑自行车的时候，膝关节它不痛。如果久坐以后突然站起来，会感到突然这个疼痛，甚至有这个跪落感，就是那个膝关节立不住想跪下去。所以过去你看把这个就称为这个戏剧院戏痛症。什么意思？哎，我们看戏去了，我们这坐了半天，我是一种这个坐的这个姿势，我要站起来，哎，我这膝关节痛。所以过去也把这个名称叫哎戏剧院这个戏痛症。如果就是负重前啊，比如说我们肩上扛了个东西，或者说我们手上提了个东西，站起来先活动一下，不负重的这个膝腿啊，再站起，那它这个疼痛就会减轻或者不痛。什么意思？就是说，哎，我们知道我们这种情况，那么以后拿重东西的时候一定先活动一下，这样呢就减轻那个疼痛。还有一种疼痛我们叫做什么主动活动痛，就是重于被动活动痛。因为这个它主动肌肉收缩加重了关节这个负担而产生了疼痛。再有一些人呢，你看膝关节长时间处于一种这个静止体位，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疼痛，我们又把这称为什么休息痛。这个呢主要是和我们这个静脉血流这个回流不畅，造成这个髓腔以及关节这个压力增高这个有关。也就是说，哎，中医说的那个痹症就是这个或者说这个瘀阻了，这个不通则痛嘛。所以他就躺着的时候静止情况下，哎，他也疼痛。那有些人就说，哎，我这腿活动一下这个体位，这个时候啊，这个疼痛呢它可以得到这个缓解。 嗯，那刚才您提到，比如说有些呢可能是由于老年人啊这个膝关节退化，另外呢可能你体重过大，甚至是负重过大，还有换姿势等等，可能都会造成的膝关节有一些疼痛感哈。 对， 而且这种疼痛感的，刚才您说可能有的是难以承受，但是有些是隐隐作痛啊。好像他这个 大部分人是没有那么严重。 嗯， 他有时候比如说平时都没事，天气气温突然降低， 跟 或者这个潮湿啊，冷了一下，他就感觉那个膝关节呢隐隐的有那么一点痛。但是你具体说准确的这个位置，有人说不出来， 说不清楚。 很多人，大多数人啊，他属于这种情况。 对，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有些老年人呢，他痛是痛啊，但是他这膝关节还不算肿，但有些人呢又痛又肿，而且是反复的这种肿胀。 对，肿的这种情况，那就比较重了，就是说他那里面已经有这个炎症了， 积液什么的。 对，你再加上我们这个年龄大了以后，本身也有这个动脉硬化，就是说我们说血管里边那个堵塞，本身他这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再加上膝关节局部这个病变，哎，这就等于说两重这种困惑，在困惑着我们很多老年人。 哎呀，确实这个老年人的骨病啊，对他们的这个生活影响真的是挺大的哈。可以说真的生活呢也没有什么品质了。那说到这儿啊，如果大家您也有骨关节疾病的话，正好呢我们有一本关于骨关节疾病健康的手册啊，如果呢您想免费索取的话，别忘了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啊免费索取，也许呢这本小册子能够帮上您的忙啊。 这里边说一下这个小册，其实 对于骨病来说，它是一个慢性病， 是 不管是这个中青年还是老年人， 嗯， 有些人就很着急，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小册子里面，包括锻炼的方法，你像这个八段锦， 嗯， 还有这个食疗这个熏蒸方，再有呢，还有一些生活中如何自我这个检测，我们在这里面都有所介绍。 嗯， 哎，大家如果有兴趣，都可以这个领取。 对，其实呢，对于这个骨关节疾病啊，大家并不陌生，尤其是膝关节有毛病，人很多。可能有些人说了，哎呀，我动手术什么就可以，但是很多人呢，对于做手术他是这个抵抗的哈，心理上是不接受的。所以呢，像这本小册子您看一看啊，其实通过保守的一些方法呢，还是得到很好的这个恢复哈和改善的。如果您想免费索取，别忘了我们免费索取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啊，我们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另外我们还有一本书呢，其实在这儿也不妨推荐给大家啊，就是我们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健康的生活，在摘要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呢，我们又结合节目的内容啊，为大家呢又集结成了一个叫做四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啊， 对，这个就是根据季节的变化， 对， 比如说这个冬天啊春天啊不同的季节我们如何做好这个保健。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冬季，这书里就介绍了这个如何养肾。 嗯， 肾其实大家不知道，在中医里边它是主固生岁， 嗯， 就主这个主宰着骨头的这个生长发育，也是这个在中医里面，比如说这个骨髓它是在充盈着骨头的健康与不健康。那怎么来养好肾？哎，我们如果有关节性疾病的人呢，大家不要忽略了这个如何养这个肾，哎，这本小册子里面都有介绍。 是的，依然也是早晨8:30之后来领取啊。目前领的是冬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剂啊。领取电话依然是8886-4417。 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样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大小便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蜂蜜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面对慢性骨病，除了控制症状，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对于老年骨性疾病，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表现为软骨纤维化、关节的裂隙形成、软骨囊变性、骨赘进一步形成。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多，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柠檬酸钙、氨基葡萄糖等八种骨关节营养的复合制剂，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面对慢性骨病，没有灵丹妙药，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 说到很多老年人啊都有膝关节方面的疾病啊，就是刚才我说了，有了这个疾病的话呢，真的是谈不到什么生活质量了，很多人呢也非常的焦虑。但是呢治疗的方法呢可能很多人也不是特别了解，那张主任今天跟大家不妨说一说对于膝关节疾病它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啊。 其实这个方法呢，这个主要是这个因病之一啊，就是说你比如说有些人已经严重到了这个需要这个膝关节置换术，那你就必须去换这个膝关节了，就人工这个膝关节做的这个外科这个手术， 就置换一下哈。 对，那谈到平时这个治疗，也是这个说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你看这里面大的来分呢，它就分这个非手术这个治疗，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手术治疗。你像在这个非手术治疗里边，我们说里边它有这个手法治疗，手法治疗。你看咱们最熟悉的我哪痛了，我这个把那里按按揉一揉滚一滚捏一捏，它这个是什么呢，就解除这个软组织这个紧张。再有呢一些专业人士他可以去点穴。点穴你现在看，那他可以去点这个膝眼啊，梁丘、血海、足三里、这个阳陵泉、鹤顶、尾中这些穴位，通过点这个穴位，他这个有些呢也可以缓解。再有呢就是增加这个髌骨这个活动度啊，通过这个推拿这个髌骨，捏揉这个髌骨，活动，有些人呢也能得到缓解。再有呢就是消除这个关节这个肿胀，可以什么叫捶法呀、压法呀、叩击法呀、这个搓揉法呀，等等。在手法里边也有那个什么增加这个膝关节这个活动的，当然是用什么牵引法、牵拉法呀，这个我们很多医生他会去做到。 这些都是一些物理的中医范畴的一些治疗方法。 对，你通常来说这些方法是干什么，它通过刺激这个局部，一个是消除它那个痉挛啊，或者说那个淤血啊，血液循环不好以后，他用这些方法它可以得到这个缓解。那你像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用针灸治疗，针灸治疗它能够这个缓解疼痛，改善这个症状。你像有些人疼痛呢你实在受不了，这个那你可以用这些方法。再有呢就是还有这个牵引疗法，牵引疗法呢它就像有这个神经根刺激症状这些病人呢，可以应用这个牵引这个治疗。那还有什么小针刀疗法，电刺激可引起这个软骨这个细胞增殖，还有呢就是这些物理疗法。再有呢你到有些专业医院，他可能会给你做一些功能性的这个训练，对吧？那还有严重的呢，那就是采取这个手术治疗，有这个关节镜疗法。关节镜疗法当然是比较明确的知道病变的这个部位，然后做精准的这个手术治疗。再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膝关节这个置换术啊，你重到保守治疗实在是没办法了，那就可以这个用这个膝关节置换术。 这个置换的话，它用的那个材质，据说有的说是钢制的，是吗？ 这个现在这个就是说有些是仿人工，这个骨质的 仿 材料 啊， 现在 制的 钢的通常是固定或者连接件儿。你要是真正的那个模仿这个人这个仿生的一些这个材料，这到外科呢，其实。说到这个置换术，大爷也不要太紧张，这个技术啊其实现在已经相当成熟了。当然我也不希望就是咱们收音前的每一位听众都发展到置换术去用人工的东西，那当然不是我们的目的，是吧？还有你像外科还有这什么关节软骨这个修复疗法，再有就是组织工程这个移植等等等等，总之这些治疗这个方法还是比较多的。还是那个原则，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你看我刚才说的很多方法，它都是在缓解症状，这个未必能解决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什么呢？你看我们人体它这个随着这个年龄增长以后呢，我们骨关节这个硫磺软骨素和这个硫磺角蛋白这个比例呢，它显著的下降。随着这个年老，由于这个蛋白多糖亚单位的缩小，也引起我们关节这个水的这个含量减少，那么最终呢就是发生这个软骨纤维化。那还有一点呢就是骨关节炎发生常伴随着软骨这个代谢的这个显著这个改变。在我们正常这个健康的软骨中啊，就是我们说软骨这个细胞和细胞基质这个合成和降解呢，它是保持平衡的，但是在关节炎中呢 它这个平衡打破了，就发生了这个软骨纤维化。那么在后期呢，这个软骨呢裂隙形成，我们软骨囊变形和这个骨赘就是我们说这个骨刺磨的啊，在那也形成，那么纤维软骨呢就把我们这个透明软骨给替代了，这个硬化了。 嗯， 知道了这些这个特点以后啊，我们就是要有一种什么样的理念，要有一种养的这种理念，别想着你总能把你跟年龄你抗衡不了，还有一个你几十年的这个磨损，你比如说我们老说这个骨赘，有些这个软骨磨完以后，它骨头和骨头磨，那最后磨的这个边缘呢，它增生了很多这个增生物，我们把这个叫骨赘，那怎么办？我们应该要用这个怎么给骨头这个营养补充上去？那这里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个现代的这个方子啊，你看平时大家有些人是用补钙，有些人是用这氨糖，可是效果并不理想，缺少什么呢？缺少这个协同作用。我给大家说一个方子，就是这里方子里面有这个柠檬酸钙、维生素 D、维生素 C、胶原蛋白，还有这个大豆异黄酮、海参、这个氨基葡萄糖，再有呢鲨鱼软骨素，还有呢这个葡萄籽提取物。这个呢就是根据制定出来，就是根据这个骨关节磨损的那个病理改变，就像我刚才说这个软骨纤维化了，又有这个局部炎症了，还有一个这个再生能力啊它比较差了，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方子呢，它就可以达到我们这个软骨重建。当然不要忽略了什么啊，在这个过程中用这个方子的同时，理想的做法你再加一个抗纤维化的话，那这个效果呢就会明显的比一般这个方法要好很多。 嗯，那刚才你也提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可能有些人呢会出现骨赘啊、骨刺啊，甚至是骨纤维化等等哈、造成这个膝关节呢就出现一些病症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还是听医嘱哈、如果到一定的程度必须要去手术的话，其实呢，现在咱们的技术应该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了，也不要从心理上特别的抵触这种做法。 对于疾病我觉得大家不要焦虑，走到哪一步说哪一步的话。 是的。 你像如果就是大家有时候拿不定主意，心里犯冲的话，你去咨询医生，人家医生又跟你说的不很清楚的话，这你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可以作为你一个方案的这个参与人，就会建议你应该用最佳的方法去面对这个疾病。 是的。 那么在大多数人来说，他还属于这个半痛不痛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你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羊骨，这个我给大家介绍这个小册子啊，你看这个软骨它其实是可以再生的，包括我说这个方子它对硬骨有什么作用，软骨有什么作用，还有我们如何做好保健，里边都有介绍。 好的，那对于羊骨的这个方子哈，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的话，别忘了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进行进一步的咨询啊。另外呢，关于这个羊骨方面的健康小册子哈，如果您是老年人，而且呢骨质有点问题的话，甚至是骨关节这个膝关节有些问题的话呢，其实拿到这个小册子啊，对您的这个健康指导是非常有作用的。好，那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逐渐在衰退，神经反应减弱，肌肉组织萎缩，关节软骨及韧带老化，视觉、听觉功能等相继下降，退行性疾病如约而至。不论是我们的膝关节、腰椎、颈椎和肩关节出现的骨关节问题，核心的病变属于关节软骨发生了纤维化及骨赘的形成，降解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通过补充鲨鱼软骨素重建软骨，补充海参，补充骨营养促进骨再生，补充大豆异黄酮促进骨质生成防止骨质流失，补充柠檬酸钙容易吸收促进新骨成长，补充维生素 D 促进骨质吸收，补充维生素 C 消炎止痛促进软骨生长，